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外国企业采取相应措施，又会禁止被列为不可靠实体的外国公司在中国从事进出口活动和投资。被问到有媒体报道规定是中方针对美国近期对华为、微信、TikTok 等中国企业的反制行动，商务部重申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希望美方能够同中方双向而行，尊重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话和协商。商务部又强调规定只是针对极少数违法的外国实体，不会任意扩大范围，被列入清单的程序亦都是透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东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一零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咧，龙尾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湾仔沙中线有工程，湾仔分域码头街东行去湾仔码头方向嘅车辆系禁止左转去会议道。而半山坡路道的道路工程仍然是继续紧，近住宝德台一段是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在九龙区，油塘崇信街是有渠务工程，崇信街去茶果岭道方向近荔湾天下的部分行车线是需要封闭。而在新界区，西贡豪涌有道路工程，西贡公路近住豪涌路和六比村路交界分别都会有局部的封路措施。最后一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超强台风引致交通严重受阻或大规模停电等情况，政府会发出极端情况公布。市民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取消后两个钟，应留在安全地方，不要翻工住。 大家要继续留意政府的公布，极端情况取消后先好翻工，做雇主应该体谅雇员。详情请参考劳工处的台风及暴雨警告下工作守则。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二台院线的阿 O 啊，如果要拣一只歌啊，又有正能量有关电影事咧，一定是 Ronald 郑中基的《猛龙特警队》啊，因为正所谓一系唔威，一威就龙咁威，希望大家咧都虎虎生威，百毒不侵。 龙咁威，特种警卫。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女彭晴， 宅男曾志豪， 中女宅男 沙很大， 沙很大。 九月二十号星期日两点新闻之后开始我哋嘅节目啦。 系啊，中女行程你好啊， 好大声喎，你都吓一个礼拜唔见你哋，中气劲咗好多。 梗系啦，见我头发都梳埋，冇咗呢一啲烦恼丝嘅羁绊之后，你睇下而家咪好咗好多而家。 系啊，系系 sharp 咗啦 ，sharp 咗系啊，所以我都话啦，其实唔单止系啊，女人咧一换咗个形象咧，就好中意对方咧问啦，啊你有冇觉得有啲咩唔同啊？原来男人都系一样 嘅 咋。 哎，点及你啊？着到咁靓，真系 好靓咩？ 我今日形容你嘅衣着咧，就系好似嗰啲雀笼啊。 但是很靓的。是他因为他穿了这个呢那些以前法国的宫廷服好像那些十六世纪什么路易士十几那些这样。哇两个灯笼袖但中间那里就是很多那些就是通花 lace 就穿在袖口上。感觉上呢就真的好像人家很典雅的白色的雀笼我来喝 high tea 呢专门我来摆那些macaron 啊，嗰啲点心啊， 曾志豪啊， 系咪好靓嘅形容得你？ 曾志豪啊， 好好啊，好。 点解你把口今个礼拜咁唔同嘅？ 做乜嘢啊？ 平时你唔系咁噶。 我日行一善啊嘛。 我以为你咧会形容系咩咧？你好似咧我哋啲香港嗰啲台布啊，唔系啊， 台布 台布咧咪有啲白色通花嘅嗰啲台布嘅，一个窿窿嗰啲咧，我件衫咪似嗰啲咯。 我上次试过去我个 friend 屋企咧，系我老婆啲闺蜜啊，佢着咗一件咧就 系 好似你咁讲嘅咁样颜色，咁样材料嘅布， 系 仲系蓝色嘅，好似系、 哦， 我就加咗句我话，哇台布啊！嬲咗一日， 应该啦。 我老婆都嬲咗一日， 怪唔知。 我话做乜得罪我闺蜜啊？咁样， 怪唔知你吸取教训。 我吸取咗经验， 系啊，哎呀，似着咩话？ 着龙啊，系饮嗰啲 high tea， 我嚟制精致点心咧，攞个白色嘅着龙啊， 系啊。哦，咁啊系啊，即系如果着龙通常咧挂得好高啊，要坐 lift 先得。我啱啱好得意啊，啱啱上个礼拜咧。 前辈，我要叫你一声前辈。 咩嘢？ 呢个听完美无瑕。杀我一个措手不及，着龙挂得高要搭 lift， 你真系觉得咁顺滑？好嘢！各位观众真系前辈，广播道前辈，而家我就彭程啦，哇，真系厉害！ 我哋好中意咁样交踢， 你真系交接到咧，真系 系啊，要沾沾自喜啊！ 可以唔使 用到呢个方式噶。 是吗？ 是啦。 我觉得。 你比如说雀笼里面有雀仔越飞就越高啦。但是 咁太硬啦。 有几远啦而家。 去得太远啦。是啦喂讲返架 lift 先。 讲咩 lift 啊 喂因为我真係我上个礼拜做嘢啦去访问做啲访问嘅节目啦。咁、okay. 去咗一间其实可能我哋平时都有坐开啲架公司嘅 lift 啊。不过 anyway 啦。 即真係你讲緊升降机喎。 升降机啊。係冇错一间北欧嘅即係公司嚟嘅。 北欧。 哇佢个 office 靓到不得了全海景嘅办公室。 OK。 咁啊。入到去啦，咁啊開放式啦，所有嘢都係開放式嘅喎， 所有嘢都係開放式， 開放式到咩一個？ 即係冇遮冇掩啊！ 冇遮冇掩嘅，係、 okay. 啊，冇錯。咁啊，落地大玻璃啦， 清蒸 room 有冇？ 跟住然之後咧，佢啲台咧全部冚唪唥擺曬喺嗰個嘅窗門，即係圍住個窗門咁樣喺度擺嘅。咁個老闆咧就話啦：，嗰啲同事咧中意坐邊就坐邊嘅啦，佢哋可以四圍坐都得噶。 哦，係啊， 係啊，今日坐呢度，聽日坐嗰度都冇問題㗎。 咁會唔會有爭位㗎？如果咁樣嘅話， 冇㗎， 即係邊個位特別靚啲啊？俾人霸咗咁樣嗰啲 亦都唔使唔會咁樣有人。 因為大家都係望住個海好靚嘅。 唔係，因為大家都係慣咗中意喺翻嗰啲位做。 哦， 所以你即係冇辦法。雖然佢係一種叫做所有開放式嘅設計啦，你可以隨便坐啦，但係大家慣咗喺邊度坐，就相對就中意喺邊度坐咯。 OK， 我好驚坐呢啲自由。分配座位咧，我惊冇人肯坐我隔篱 啊！哦，咁 系啊， 系 啊， 以前细个都系噶，一分组嗰啲咧就老师啊，我都系单丁啊咁样。 哎呀，我从来都冇呢啲感觉嘅添， 系咪啊？ 系啊，不过大个咗就有啦。 你点会啫？ 细个就 从不喜欢孤单一个，跟住咧， 跟住 anyway 啦，咁因为好得意啊，里边好大啦，咁开放式啦，咁总之就系老板。員工大家一起都享有這個的無敵大海景即是無分彼此啦這個是第一個第二件事就是什麼呢我去到周圍去行下參觀哇竟然發現裡面還保留一件事我們其實很少用的了已經 Fax 機 不是 打字機 No 是電話亭啊 真是超人變身 的、啊、真的有個電話亭在這裡 哇這個厲害、啊、那有沒有電話在裡面先、 啊、沒有 哦，即系 整个电话亭，但系佢出边咧就整咗一个咧，我哋揿 lift 嗰啲掣。 哦， 系啦，咁其实咧，佢系想俾人参观嘅时候就话俾人听，啊呢、這个好似模拟嗰个 lift 嘅空间咁。 哦、okay, ， 但系里面实际嘅作用系个电话亭嚟。 吓、 哦，咁我问佢点解要整个电话亭喺里边咧？ 换衫。 是啊，超人變身啊， 換衫一定。 原來他就話：啊，唔係，因為佢一個開放式嘅設計，有時大家想傾嘢嘅話都想揾啲地方，咁、 啊、 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密密傾嘅話咧，都可以入去個、 啊、 房嗰度可以密密咁樣傾嘅。 係呢、這個咧就香港有某啲公司都有咁樣嘅設定嘅，譬如嗰、那個喺將軍澳嗰間報紙咧，那個傳媒機構，咁佢裏邊咧，佢就唔係成個形狀都係頭先彭程講嗰只係傳統電話亭，但係佢就係咧一個類似一個玻璃嘅。 一個雙房咁樣咯， 嗯、 坐喺度其實就個 size 同電話亭差唔多，咁、嗯、有兩張最基本嘅凳啊，然後你又坐喺度，咁、 嗯、 有時佢哋啲記者就喺裏邊咧就採訪啊，傾偈咁樣咯， 做嘢係啊， 去咯、 啊，咁落地大海景當然梗係好啦， 咁你嗰個係正咯，同埋無私奉獻喎、 啊， 你即係你香港其他嗰啲好階級森嚴噶嘛， 啱啊， 可能係話你去到可能好高級嗰啲咩董事長，你先望住個海 啊嘛，通常都係咁噶嘛，咁、 啊、 但係佢哋就有一個新咁嘅設計，仲要係咩呢？北歐其實佢話個總公司咧，佢哋就未行先嘅， okay. 反而喺香港去行先。咁、啊、香港個老細話，其實我都冇乜所謂㗎，其實可以同啲同事咁一齊坐。反而啲同事就話：，誒唔好唔好唔好，你自己應該有一個角落咧，咁樣先至好啲嘅、 啊。因為我哋唔想見到你老細、嗯，你自己你唔喺角落頭嗰啲啊。 唔係啊，佢哋個講法就係、是、咧，唔係誒老細你自己都可能會有時有啲機密啊、電話啊咁樣，即係自己有啲空間會好啲嘅。咁所以都揀翻一個空間俾老細係一個位咁樣。 我見過咧，如果呢啲叫做唔同 office 裏面得意嘅擺設咧，譬如有啲就話佢會有免費生果籃咯， 嗯，即係佢 食嘢係免費生果籃，你中意攞嚟食就食啦，咁、 嗯、 或者有啲直情免費嘅飲水汽水機啊，係啊，你啊真係可以喺嗰度攞嘢飲啦。 通常嗰啲做IT 嘅嗰啲咪有咯、 啊，可能有啲咁啦， 食啊飲嘢啊，通常嗰啲都有。我去過 office 裏面咧。就嗰、那個老細好中意煮嘢食嘅，咁所以咧，另外一間公司，香港啲公司嚟嘅，咁佢裏面咧就整個廚房，咁、 啊、 大家一齊煮嘢食，咁裏面有個 gym room， 咁、哦、大家可以享用波台啊、卡拉 OK 啊、打機啊，淨係成個遊戲機 啊，全部冚冷都喺曬裏邊，再按摩椅嗰啲即係好 basic 噶啦，其實都已經。 咁我相信佢工作壓力一定好大啦。通常佢俾得咁多好嘢你啦，佢、 啊、 下一步應該就係話：喂，佢有翻咁上下付出先好喎、 啊。我就問過啲老細嘅，啲老細嘅講法就唔係啊，因為我都中意玩，我都希望啲同事一齊中意玩咋、 啊。 我話：嗯，你特登就係擺呢啲嘢出嚟，跟住然之後令到啲同事唔翻屋企咧。佢唔係啊，我哋五六點就叫人走噶啦。 因為在家始終可以有你喺度， 係啦、 啊。Office 裏邊係冇噶。 啊，真係開心啊！系咯，不過有早排就 work from home 大家呢啲設備都 好掛住個 office， 所以如果咁樣嘅話，我想翻去望海景啊！我要翻工，我要翻工啊！真係 好啦，我哋都翻工啦，開始我哋節目《中女宅男》 山大，希望禮拜日啊帶個開心嘅下晝俾你。 Yes。 從此騰完了一幹撐過繁衍，他吸氣昂然挺腰。重担考验，连卫星都根本不转播的现场，某间劏房，某段地牢和边疆，残破身躯洗出化色，全身翻滚壁墙，抗拒顺命的志气鼓掌，各路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争脱绝迹立多，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增鲜，无业小伙只跟单亲母亲甩开辛酸，抗拒顺命的就冲刺。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抗拒宿命的齐出彩，各路建议不分昼夜，那句命途难一些，拼命活来。 準備好啦。 我準備好啦。 你準備好啦，冇離神氣嘅你。 啊，因為撐艇好攰。 有 Rubber Band 嘅建議啊。 逃難一些。 硬系即刻谂起佢逆流大叔咁样，好似好似系一个延续篇咁样啊！而家系， 耶！我哋继续跑啊吓，尤其是依家系啦，几时都要跑快啲先。 我要用你嗰个踢法先，嗱跑得多咧，消耗大就要食嘢啦。 我头先个踢顺过你好多。 我哋咧跑得快咧就要食嘢啦，咁所以咧食嘢咧就要揾间咧 coffee shop 嚟食嘢咯，真系。 做咩啫？ 唔系嗱，但系认真嘅。禮拜日啦，介紹啲都好嘢俾大家睇下咧。嗰啲 coffee shop 咧，或者而家咧，原來最新有一種飲食嘅潮流咧。嗱，我唔知呢種叫做係揭秘嘢啊，定係你覺得真係一種咧理念上面嘅改革嚟嘅，就係咧專門食一啲咧唔係肉嘅肉咯。而家成為咗呢個心， 係啦，唔係肉嘅肉， 唔係肉嘅肉啊！人哋手掌又係肉，手背又係肉，但係佢今次話俾你聽，唔係肉嘅都係肉啊！ 係啊，就係植物嘅肉啊！ 係啦，佢叫做植物肉，其實係咪即係？植物牛油啲 friend 啊， 唔系， 即牛油就牛啦，系咪啊？ 佢系植物做嘅一啲 肉咯， 就系啦，好似肉类嘅个 texture 咧，嗰个口感咧，其实咧同食嚿肉冇分别啦。因为点解咧？我之前有试过佢哋嗰啲 我都有食过， 你有食过系 嘛？喺尖沙咀嗰间啊嘛。 好多地方都有噶啦，其实都已经。你觉得嗰个口感似唔似啊？ 我首先觉得个价钱唔似咯。 哦，个价钱 个价钱我买到，哇，唔系嘛？呢个系个汉堡包两个，起码两个几嘅价钱。 唔系，佢系。是貴的， 佢貴好多， 貴好多嘅。不過咧，佢 同埋又唔大嚿喎，我每次食都唔飽喎，真係。 哇！你真係大食，個胃真係大嘅啫。 係啊，咁但係我又想試下咯。咁我嗰次我都有食過兩次嘅，咁個味就真係，你話嗱。你可能话似啦，但你又好明显知道咧，唔系因为个牌写住佢唔系肉，你咬落去你都 feel 到真系唔系肉嚟嘅。 哦，我就同你感觉好唔同啦，可能因为我好耐冇食过牛肉，所以喺我咬落觉得哇，好似牛肉啊！ 食得牛排多系嘛？ 以前 食龙虾系嘛？好似食牛啊？ 系咪即系以前即系你有食，我冇食好多年嘅啦嘛， okay, 已经。Okay, okay. 所以呢啲咁嘅植物嘅人造肉咧，对我嚟讲咧系一个喜讯嚟嘅。咁除咗有呢个植物嘅牛肉之外啦，咁当然仲有而家。兴嗰啲佢都系植物嘅猪肉啊，而家好兴嘅佢啲猪肉碎啦，咁仲有啲猪肉丝啦，甚至乎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行一啲超级市场咧，最新佢出咗一啲咧，就系呢个人造嘅午餐肉啊， 人造午餐肉即系其实都系植物啦， 植物嚟嘅，植物做嘅，好似嘅 样系咪啊？ 嗰阵我觉得嘅口感似咯， 我浸你我听到个阵味都似， 口感 哦，咬 落去似， 咁但系有冇咁冇咁肥腻噶嘛？应该其实 冇，一定冇咁肥腻啦。 唔觉噶，系啊。 不过你话 coffee shop 都有啊 ？coffee shop 啊都有啊。咁其实好似香港咧，你话你都见过佢有推出啊嘛。因为佢就话某一间啦，即系香港嗰个德巴星咧，佢就喺几个地方，譬如台湾啊、加拿大啊，佢香港咧都已经有引入咧呢一种叫做植物肉嘅菜单咯咁样。嗱，老老实实咧，如果咧你唔系太中意食呢一种健康食物嘅话咧，你听到佢嗰个菜单。个名咧，真系几觉得咧，似系猜输咗要食嘅嘢嚟。 讲嚟听下，猜输咗点解啊？ 嗱，我读俾你听啦。佢嗱，佢台湾嗰个菜单嚟嘅，因为佢话佢唔同地方会有啲所谓本地化嘅改善啊嘛。佢话咧，台湾呢一个餐单咧就系用燕麦奶、生多士，佢系咁写生多士、燕麦奶、多士。夾住咧混合多樣嗰啲 nuts 啦，同埋呢一個嘅番薯泥啦嘅番薯燕麥奶吐司麵包餐 toast 啦，即係 係啦。咁跟住，但係因為我見到佢又混入堅果，又混入嗰啲咁樣嘅即係 nuts 咧，同埋佢嗰啲叫做即係薯仔嚟番薯泥咁樣咧，我感覺好似點啊？會唔會好似 baby food 咁樣啊 ？messy 啲咯， 係啊，一黏黏結結咁樣咯，係啊。但係個樣又幾靚喎，因為佢有啲咧就將佢變成整肉餅啦，咁啊再加啲咩咧？加啲椰菜花啊。唔係椰菜花，嗰啲叫西蘭花 ，sorry， 係啦， 都係花啦，十字科嘅蔬菜啦，係啦。 哦，爭好遠噶， 咁啊係， 爭好遠 噶，我都好明白嘅，我知嘅，知嘅啦，知啦， 唔係佢用啲藥都唔同啦，跟住又加啲菇啦，然後咧就係話， 幾好喎， 係啦，佢就係呢個蔬菜食肉 酱意大利粉咯。 听你讲完就即刻冇胃口。 蔬菜肉蔬菜食肉酱、哦， 系 即系其实主要就系拌肉，但系佢系蔬菜嚟嘅咁样。 系 喂，但系咧佢话原来這些呢一啲咧系最新嘅潮流咧，佢、 嗯、 会加好多呢一种所谓嘅植物嘅成分啊、 嗯， 然后就话俾人听嗱，佢连纸袋咧都有出呢啲添啊。 系。 都用植物啊！ 哦， 佢话咧用植物纤维浆咧提供，然后造成呢一个呢个水洗牛皮纸。 嗯， 即系其实望落去咧都系一个纸袋样嚟嘅，但系其实佢系牛皮纸嚟嘅。 系可以分解。 系啦，可以分解啦，同埋佢可以重复使用咧咁样。 嗯， 所以咧我就望住咧，我就知道咧，其实最新嘅呢啲消费市场咧。 嗯 嗱，佢好難咧喺個味道度咧同你改好多啦。 嗯、 但係佢而家話俾你聽，你而家每食一嚿呢啲咧，就救地球。 哦，一定啦！ 哇，你成個覺得嗰個偉大嘅理念咧，就即係灌輸喺你全身上面。 佢都係 sell 呢啲㗎， 越嚟越多，唔單止係呢間 coffee shop， 好多地方都係、啊。 你買對以前咧話買對鞋咧，佢買件衫啊，哇！佢同你講話用咗嗰啲唔知咩成分，但係咧，我成日都會覺得有個感覺就係、是，但係咧你買一件。佢嘅包裝又好鬼多嘅咯， 嗯，咁、啊、我有時都係最憎呢啲。 係啦，咁我究竟我係啊，真係 幫個地球啊 ，save the earth 啊，定係喺度即係 係啦 ，damage the world 咁樣啦， 定係傷害佢咧？但係不過呢個真係新趨勢。 誒、哎，冇錯，這個都係做生意嘅一個商業嘅頭腦。 但係呢個頭腦其實我哋以前啊，一早有啦，嗰啲齋糖嗰啲唔係啊。 喂， 佛堂嗰啲斋菜， 我知道我明白。 其实我哋系咪一早行出咗呢一步咧？ 而家好食好多、啊，不过 啊，都系。 系啊，同埋种类多好多，所以而家食斋啊，唔再咁斋口噶啦。到深夜前，必须给你走，这份浓情和挚爱，再也不应追究。你说你也想逗留，编不出。借口已是完全无感觉，无谓继续还是放手，将往事一一淡忘，从此便退后。明白我是暂时替代角色，始终不永久。不舍得你，不舍得你。需给你走，恨我找不住痴情，不敢牵你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为着发觉你梦中想要的，而我没有。我的所有不死不结忧，永是无留无妥协，无奈你亦从未接受，将往事一一淡忘，从此便退后。明白我是暂时替代角色，始终不永久。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仍需给你走，恨我找不住痴情，不敢牵你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为着发觉你梦中想要的，而我没有。纵使付出多少也不回头，我明了你不能留，纵使付出多少到底分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仍需给你走，恨我找不住痴情，不敢牵你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为着发觉你梦中想要的，而我没有。说声珍重。 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睇着发觉我梦中想要的已被单舍得你，不舍得你，仍需给你走，恨我找不住痴情，不敢牵你手，不舍得你，不舍得你，为何开不了口？为着发觉你梦中想要的，而我没有。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消息透露，本港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当中19宗为输入个案。昨日本港新增13宗确诊个案，累计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5000宗，达5009宗。政府推出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大约240亿元。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在网志表示，星期五将出席立法会财委会争取支持，希望议员大局为重，和政府一起集中精力对抗疫情，以社会整体利益为依归，避免不必要内耗。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亦在网志提到，三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加上纾困措施金额超过3000亿，今个财政年度的预计综合赤字将会增加超过3000亿元，财政储备降至大约8000多亿，接近 SARS 之后的水平。他說疫情重創環球經濟，中美政經摩擦持續，外圍經濟展望風險重重，香港經濟復甦之路充滿挑戰，在經濟深度衰退時，政府有必要透過逆周期措施支撐經濟，但面對有限的財政資源，必須審慎理財，保留財政實力。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在海峽論壇發表錄像致辭，汪洋強調两岸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势力、任何困难都割断不了血脉亲情，压制不住往来互动的共同心愿。两岸关系几十年的发展，说明交流则两利，隔阻则两伤。他说，台湾人有人要限制两岸交流合作，妄图与大陆经济脱钩、文化断裂。他说，这样不是政治分歧，而是历史逆流，对台湾有百害而无一利。協洋自重、挺而走險，只會俾台灣帶嚟不可承受嘅風險。汪洋表示，喺某啲外部勢力眼中，台灣只不過係同大陸博弈嘅棋子。大陸喺一窮二白嘅年代鐵骨铮铮，今日更加唔會容忍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到任何損害。論壇主持話，汪洋因為另有公務無法親臨現場，呢個係論壇12年嚟全國政協主席首次缺席大會。解放军军机连日飞越台海中线，在台湾，蔡英文总统质疑大陆近来一连串军事活动是武吓行为，呼吁中共必须自我克制，不要挑衅。蔡英文说，这个不只是两岸的问题，更加是区域安全问题，让台湾人民更警觉，了解中共政权的本质，区域其他国家亦都是更了解大陆的威胁性。蔡英文回应大陆在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离开台湾时公布模拟轰炸美国关岛基地的影片，表示区域所有国家意向越来越清楚，大陆的存在确实有一定侵略性。另外，有台湾传媒引述军方消息说，防卫部门日前将第一击定义修改为自卫反击权，台湾军方以不挑衅、不协敌、避免擦枪走火原则，即是台湾不会开第一枪，但若果被攻击就一定反击。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瑩呢，首先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有意外，车龙排到富山道桥底。咁就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平石村慢线有意外，龙尾排到富山道桥底。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交通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窝打路道返沙田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都係有车龙㗎，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跟住睇返呢啲封路嘅安排啦，喺筲箕湾亚公岩村道因为有道路工程，影响到现时亚公岩村道近东建道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电子产品可以令生活更方便。但是加熱煙和電子煙都會釋出致癌物，而加熱煙和含有尼古丁的電子煙亦會令人上癮。為己為人，拒絕加熱煙和電子煙，一次都不好事。想了解更多有關加熱煙和電子煙的害處，上 www.taco.gov.hk 啦。 香港電台， 我們在乎你， 為醫護人員打氣。 我叫阿租，各位前线的医护人员辛苦晒你哋啦！为咗香港，大家都要努力撑住啊！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什么是宅男啊？对瑶瑶来讲呢，宅男是非常专注的男生，是形容男生对某件事情非常专注，或许是电动，或许是哪些运动啊什么的。 咩系宅男？我觉得宅男系。网上世界的一个副产品，Internet 出现之前，很多男仔都喜欢出街玩的，咁啊 ，Internet 出现之后咧，好多男仔都喜欢待在家啦，所以是 Internet 的副产品咯。 咩系宅男？宅男就是留在屋企同埋留喺屋企嘅男仔啦。咁但系咧，宅男都唔一定是唔靓仔嘅，我觉得都有啲系靓仔的宅男嘅。 系啊，有靓仔嘅宅男有冇唔使钱嘅？冇啊，个个都要使钱啦、啊。 宅男咪使少啲咯， 使少啲喺网上买嘢都分分钟 系噶嘛， 系啊，碌爆卡啊真 系。系啊，嗱，讲开使钱，其实咧有一句说话就经常都会挂喺嘴边噶啦，讲钱伤感情。 哦，系啊， 系啦、啊，讲钱伤感情啊，唉、哎，真系吓、啊， 讲就咁讲咯。 系咯、啊，嗱、啊，同唔同意先？讲钱系咪伤感情？主要就讲紧可能。 睇下同邊個講啦， 唔係淨係你朋友啦，跟住講緊你嘅伴侶啦。講錢係咪會傷感情呢？ 嗯， 你有冇試過？ 講錢傷感情，唔講清楚仲傷感情喎。 係啊， 係嘛？即係我哋成日都話上個禮拜都係咁講啦，係。我嘅錢就係我嘅錢咯，你嘅錢就係我嘅錢咯。 呢個你都要講啊， 都講啦，咁係。 即係其實如果你咁樣理解，夫妻。就好似兩個大國之間，佢哋而家咧就要劃清呢一個嘅邊界啦，談判貿易協議啦。而最大件事係咩呢？你唔會有一個類似世貿嘅組織嚟為你做仲裁嘅，因為你無論同你阿媽講定係同佢阿媽講咧，都冇用嘅。最后都是你两个自己搞掂嘅啫。 世贸又如何啊？ 系啊 ，I'm not a big fan of WTO， 咁就得噶啦。 系啦，咪就你连呢一个咁样嘅即系虚幻嘅对象都冇啊嘛。 唔要啊。 系啦，所以咧，即系你话男女之间咧，究竟如果唔想失感情，系咪唔讲钱就冇问题咧？嗱，而家我哋就想话俾你听，好有可能你唔讲钱啫，但你始终都要使钱噶。 唔系，你都要面对现实啦。 系啦，系啦，冇错啦。不如我哋先问第一个问题，其实咩叫做讲钱？伤感情咧， 讲钱伤感情， 去到一个咩嘅地嗰、那个叫程度咧，你就会去到嗱讲钱伤感情啦， 样样都斤斤计较嗰啲啊嘛， 系咪你会觉得系样样斤斤计较？ 有一个部分系斤斤计较啦，呢、這个此其一啦，第二呢样嘢好贵，我特登买俾你嘅，你知唔知啊？你食我用我着我除袜冚唪都系我噶， 等等先，你两样嘢捞埋一齐嗱，前面嗰句其实正常嘅。 即系话咩都系我买俾你嘅。后面嗰句就应屎应屁啫，即系话你食我嘅住我嘅，嗱呢个就 唔系呢个系突显咗，即系譬如好似以前咁样，即系个女人要依靠即系丈夫，系啦冇错，咁所以讲说话都梗系好大声噶啦。 我哋如果仔细分类嘅话咧，可能系咁样嘅。几时你会认为咧，我哋已经去到讲钱咧？嗱，我谂就咁，譬如你话你买礼物咧，唔算讲钱伤感情噶嘛。譬如可能你话啊个包好靓啊嘛。嗱，有咩情况之下可能可以进入讲钱伤感情咧？譬如会唔会就系话大家想了解对方嘅收入啦，同埋积蓄啦，无论系男女朋友定系夫妻咧，所谓讲感伤感情嘅第一次咧，可能就系话啊，其实你一个月搵几多钱噶？或者你呢排即系咯，手脚有冇紧啊？咁样嗱，呢个可能第一下咧就会触碰到，即系你可能已经谂住同佢踏入进一步噶啦。但你都会谂下，讲唔讲俾你听？我搵几多钱？ 坦唔坦白讲系咪？ 嗱，你觉得咧？嗱，我哋先问一下呢一位女士彭，究竟系啦，应唔应该？ 喂，睇你同佢几熟啫，系咪啊？ 话明伴侣咯，要做，唔理你结唔结婚啦，伴侣拍得拖啦。点计先？应唔应该讲俾佢听？ 大约啦。 咦，即系大约在冬季唔讲嘅啫，都系。 唔系即系大约，我哋啲收入好唔稳定啊嘛，你都系啦，曾志豪系咪啊？ 即系都系你啊 ，OK， 系咪真系要咁啊？你搵几多钱啫？俾个 range 你啊，好啊，零至100万啦。 冇诚意，我嗰啲范围好窄嘅啫。 系咪啊？ 冇你咁样嘅。 系咩？ 系啊。 哦。 系啊，每个人都会系啦，喺钱银上面啦，我成日听到啲我啲朋友啊，嗰啲男性朋友讲，佢哋系唔会一五一十清清楚楚将佢有几多钱系讲俾佢伴侣听嘅。 咁你有冇留意佢哋有冇共通点啊？系无一例外地，佢哋系搵钱好多定好少？ 哦，佢哋搵钱多。 嗱。OK， 即系多同少其实都系唔想话俾人听嘅。 但个问题系乜嘢？你知唔知啊？ 系咩？ 因为佢哋如实咁样去报， 就冇钱剩， 就冇自己冇个私己钱啊！所以咧，佢哋要 keep 住自己一个小金库啊！佢哋就不能够好坦白咁将佢哋嘅财政，即系真正嘅财政啊，讲晒俾佢嘅伴侣听。 嗱，如果 我唔知道你有冇面对呢一个情 况，我冇啊。我冇啊， 不過 我記性唔好啫嘛，我有時我唔記得我今日多咗個收入啫嘛，我唔係隱瞞啊，我唔記得啫嘛。 係咯，我買股票贏咗喎。 係咯， 又沽咗 係 嘛？ 即係因為如果咁講嘅話咧，係咪即係話無論你係賺錢多嗰、那個，定係少嗰、那個，你都唔會想預售話俾對方聽。而且通常你会向相反方向行嘅，譬如你揾钱多嗰个咧，学你话斋你啲 friend 咧，本来月入50000嘅，梗系揿少少啦。哎，老婆，哎呢个月其实都系得40000嘅啫，嗱自己夹咗10000走。 不过睇你有啲乜嘢， 系咪咁样？ 譬如你，有啲工你系 fix 咗咁多钱， 公务员你咪冇得走咯。 你嗰啲冇得走噶。 公务员就冇得走啦，我觉得亦都唔需要呃啦。但系调翻转咧，如果你揾得少咧，嗱50000就自己将佢变40000，咁揾20000嗰个会唔会咢都会主动讲话我揾25000咧？定系咁样冇着数咧？嗱，因为如果你方报25000咧，咁你老婆听到就话：哦，你揾25000啊，我得。喂，咁隔一半啦，攞一半出嚟。咁系咪即系我哋可以有第一个嘅结论咧？即系话冇一个男人或者主要系讲男人啦吓，系唔会如实将佢嘅收入讲俾佢另一半听嘅咧？ 我 系咪唔会如实 咧？我有一个咁样嘅印象咯，除非你冇得选择，譬如好似你某啲工种，譬如头先讲公务 员，系啊， 咁如果唔系你，我谂都系啦，都个约数会比较方便啲咯。 我咧，你知唔知啊？ 你 我真系好仔细噶。譬如你当我而家有三份工先算啦，咁咧我有阵时咧，我每个月咧，我都会摊一次俾佢睇啦，话老婆。呢個月咧，嗱呢度跌咗啲，嗰度升咗啲，嗰度乜乜乜咁樣咧。但你知唔知我基於一個幾天真嘅諗法 咧？點樣天真啊？ 我想佢佩服我啊！ 係啊，你睇我今個月又有進帳啦。 係啊，但係往往事與願違噶。我成日都好想佢佩服我咧，鬧少我兩句啊嘛，佢冇嘢嘅喎。佢每次同我咧，譬如可能隔幾個月計一次數咧，佢話我計啊，啊呢1000、2000、3000，哇！你睇老婆勁唔勁啊？今個月咧我揾多2000蚊啊，犀利喎！冇啦，冇我預期之中。佢会觉得即欣赏啊，闹少两句冇啊。 你个预期系点样？哎呀，好劲啊，好叻！ 即刻扮海狮咁样拍手啦。同埋我谂住会唔会譬如如果我听日咧，我迟翻屋企咧，佢会冇咁容易黑我面啦。又或者如果我买错咗鸡蛋嘅话咧，佢都唔会闹我啦。冇。 即係證明咧， 佢唔會因為你揾得多咗呢個月咧，揾多兩千蚊咧，佢會鬧少你兩句。 證明你太太係一個非常之有個性嘅女人。 哇！我閲文其長啦、啊， 不會為五斗米而折腰 啦、啊啊。我冇叫佢折腰啊。我叫佢为五斗米而收敛啫， 即系喺佢眼中 闹少两句都唔会。 佢对你其实即系佢对你个态度 系 同你搵几多钱系唔成正比咯， 系咯， 即系证明佢系一个有骨气嘅人咯。 冇错冇错，同埋佢有道好嘅，佢、就算真系知道咧，譬如话呢个月搵多咗咧，佢、从来都冇话就话咧 买嘢 啊，又或者话喂咁你要唔要俾多啲家用啊？又冇嘅， 几好啊， 所以系好彩嘅。 系， 但我亦都得唔到我想要嘅效果咯。啊！成日幻想咧，即係嗰啲啊，佢會唔會因為咁樣俾翻個 quota 咧？即係為你玩大富翁都可以抽到張免死金牌啊？冇、嘅，原來 都明嘅。所以啲有時咧，呢啲咁嘅情況，啲男士就出去覺得啊，點解出邊啲女仔會讚我咧？ 係啊，嗱，但係呢個亦都係第一格啦。咁、如果你唔講嘅話， 係。 你都要知噶對方， 係咪要知會知大概咯？係啊，冇呃佢噶喎。 哇！你睇你个样真系，咁我想问下你而家系咪都系大概嘅啫？ 我大概在冬季噶， 即系你两个都系大概啊？定系佢会俾你知道晒噶？你可能你会逼佢讲晒所有出嚟？ 我唔使逼噶， 系咩？ 系啊， 系啊， 系啊！你中意讲大概啦，都大概知啦。 大概嘅， 系啊。咁但系而家都坦白咗好多嘅， 因为我听嘅有啲夫妻咧，佢唔系唔想，佢唔系想特登， 我哋唔使上轿嘅， 系啦，佢唔使上轿，佢点解最后咧佢都摊盘数出嚟咧？因为佢老公想买车啊。 嗯， 我听过 case 咧就系佢同佢老婆讲，佢话睇中咗架车想买，但佢唔系屋企冇车嘅，佢纯粹系想 upgrade 个车咧，佢老婆就会即系用佢之前嗰个认知咧就话，喂唔系我哋收入咁样咧好艰苦嘅，咁、佢老公冇办法，真系唯有咧就话我可唔可以都 OK 嘅、啊。有啊，多少少都俾得起啊，都俾得起嘅。嗱，咁啊穿咗少少啦。 咁但系咪真系伤感情呢样嘢咧？吓， 如果你夹硬要问，又夹硬要知，你又夹硬唔讲嘅，咁你咪会有第一种嘅矛盾冲突咯。就系点解佢唔肯话俾我听，同埋点解我要讲晒俾你听咧？可能个老公都会惊，讲咗你会唔会睇我唔起啊？ 相信未来不记恨。如一脸倦容，放心靠近，或有一刹感觉没有爱，霎眼一切可以很精彩。别说分开，你别说分开，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地皇帝话，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聆听内心的变化。有一秒不怕没有你，霎眼一再给你笑惊喜，远就高飞，带你一起飞。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刮风沙，静默后刮风沙，河流跨过高。谁稀奇感情无疮疤，怕不怕？唯望与你躺下，怀缅愉快的盛夏。抵抗寒夜太累吗？哪里有些感情无疮疤，谁敢说下夜幕乌鸦要搬家，路上或更可怕， 谁所有够限拒绝放下，谁亦有着缺陷你知吗，留在家多一晚、陪我待到天亮吧。 陈柏宇的感情这回事啊， 是啊，感情这回事没办法了，你都要掂钱的这样。 是。 那看到篇文章呢，他就真的了，他说是不是讲钱伤感情呢，还是不讲钱呢就反而更加伤感情。那刚才我们讲了其中一个 point 啦，可能就是说可能你真的需要对你的伴侣尽量坦白，我用彭程这个讲法大概啦。 是。 是不过大概后面的小数点位不要争那么远啦，是不是大概。最好坦白，因为如果唔系就真係会有好多麻烦嘢。 係。 係啦，好多手尾要跟嘅咁样。咁另一个呢，佢又真係一步一步傾喎。佢话好多夫妻呢，佢哋唔夠膽讲钱，又或者认为呢每次一讲钱呢就要嗌交。甚至乎呢，因为写呢篇文章嘅人呢，其实佢喺加拿大呢就做离婚调解员嘅。佢话呢，佢见到好多伴侣呢直至离婚嘅时候呢，佢仍然唔清楚自己另一半赚几多钱。 哦，咪就系因为大概啊嘛。 咪就系真，仲系大概。 但系你记住，佢有咩喜事上嚟分身家噶？ 系啊， 所以系咪基于呢啲原因唔讲咧？ 系啊，嗱，所以咧，佢话有啲伴侣咧系点样咧？佢就话喺婚前咧就即系如胶似漆，但系咧婚后咧就忍受唔到对方咧使钱嘅态度咧，两个极端，一个咧就系喺使结咗婚之后咧。使咁大嘅，点解老公我認识你之前你唔会系咁揈手揈脚噶？我话不停使好多钱， 哦、 有啲咧调翻转，阿老公啊，使乜咁刻薄啊？五日先食翻一个即食面咁样啦。佢话原来唔同嘅呢一啲理财嘅方法咧，或者使钱嘅方法咧，都系会令到佢伴侣咧话无所适从啦咁样。咁好咧，佢就同我哋讲咧其中一个观念咧，佢就话你心目中男同女喺经济上面咧，应该系。有咩角色嘅咧？ 嗯，啊，我明白你头先点解讲嗰个说话，就话讲钱 伤 感 情， 但系其实咧 唔讲仲伤感情， 唔讲仲伤，因为你唔知道对方嗰、那个 其实根本系做，可能佢嘅消费 观念啊， 系啦系啦。咁咧，佢话咧其中一个比较黑板啲嘅印象咧，头先我都话啦，即系话，喂，你觉得男同女咧喺经济上面佢哋嗰个即系角色系点样咧？佢话有好多人认为。最 perfect 嘅就係婚后咧经济独立，而婚后经济独立嘅意思，好啦，婚后经济独立系咩意思？ 你使你自己嘅咯， 你使你自己嘅， 系咯， 系啦，即系自己顾自己。 咪系咯，即系某程度上，譬如话，即系你结咗婚， 嗯， 咁譬如你要都继续顾及屋企噶嘛，有啲开支噶嘛， 系， 咁嗰啲你自己负责翻都好合理嘅， 嗯， 系咪？即系我觉得系啦，我谂好多女士。可能都會有咁樣嘅做法啦。 係嗱，佢咧呢一位嘅即係調解員咧，離婚調解員佢就話啦：各位朋友，你哋認為經濟獨立就等於經濟自私？ 哦，經濟獨立反而自私啊？ 冇錯啦，咩叫做經濟獨立等於經濟自私咧？ 唔明喎。 佢話咧，其中一個觀念咧就係佢有啲人就會話：喂，我自己揾錢，我自己使，有咩問題？係 咯。 但佢就話啦：嚟，而家你已經唔係一個人嘅咯。佢话你系两个人，佢话咧婚姻咧系要两个人一齐经营嘅。佢话如果你自己赚钱自己使咧，从正面角度就我冇麻烦人哋啦。但如果从一个负面角度系咩意思咧？ 系咩？ 你亦都冇帮助人哋咯。 哦，咁佢有需要一定会出声嘅。 诶、哎，唔系、哦，唔系、哦， 又唔系啊？ 因为佢就话啦，当大家咧，你如果大家一倾嘅时候咧，就建立就话嗱。你唔好搞我，我唔好搞你，自己钱自己搞掂。佢话咧，佢会令到你身边另一半咧，佢就觉得唔够胆开口啊。佢会觉得如果我咁样做嘅话咧，可能你就话但其实我哋应该系经济独立噶嘛， 嗯、 我哋应该咧系要用自己嘅方式咧去处理自己财政问题。我唔问你攞，佢点解你会问我攞咧？佢话有好多夫妻咧，原来真系会咁噶。譬如咧，可能过一段日子咧，大家咪成日话有唔同嘅户口嘅。如果有阵时佢就话。老婆，喂，这个月咧会唔会可以俾少五千蚊家用你？唔可以、啊，点解咁样咧？因为我唔够钱啊，诸如此类。 嗯、 但讲明噶嘛，你赚几多？ 咁唔使咁一刀切系嘛？系嘛？ 系嘅，嗱， 两公婆 咁切嘅。因为佢话咧，当你用经济独立咧作为你嘅即系优先考虑嘅时候咧，佢话往往咧你就会令到咧你哋冇办法咧。 做到譬如共同承担啊，又或者所谓互通有无啊呢件事咁样咯。所以咧，佢话其中一样嘢咧，重要系唔舍得咧放弃咗份工咯，因为经济独立作为第一优先之后咧，特别女人，佢就会觉得话我唔会唔翻工噶， 系啊， 因为我系一定要经济独立。 啱啊，我身边有个钱噶嘛，如果系要安全感噶嘛。 但佢话咧，原来佢认为嗱，佢唔系话一定系最啱，但佢话咧，原来呢个咧亦都系佢哋觉得好多夫妻咧容易嗌交，其中一个 point 咧就话，咁我点说服我老婆？佢為咗照顧屋企，唔做嘢咧，係啦。佢話因為講唔出口，或者要講嘅時候咧，就要經過好多嘅討論。因為個老婆第一時間就話：等陣先，第一我要經濟獨立嘅，第二如果咁樣做嘅話咧，我就失去咗經濟嘅支柱，我自己就要靠你。咁然後咧，可能已經傾唔到落去咧，就話靠你。我会唔会好危险咧？ 咁咪所以嗌交咯，嗱， 系啦，就会嗌交啦，系啦。但系其实如果你唔倾好嘅话咧，佢话对另一个即系另一方咧，佢亦都会觉得话，咁我都好大压力。其实我系好想你留低喺屋企，等我无后顾之忧咁样。佢话嗱，呢啲全部都系叫做跟钱有关， 系啊， 但系唔讲又唔得。 O、okay, K， 你上缴晒咯，咁冇问题啊。 上缴晒。你打你打你打，一嚟去到几尽先得噶，真系。喂，你觉得头先系咪呢一步已经有啲难啊？即系 头先你讲嗰个情况咧，好似系即系非黑即白啊，因为嗰个决定咧，好似就系一系咧，你就譬如讲好现实嘅情况，就系婚后唔做嘢啦，咁可能系要照顾屋企啦。咁万一即系女人系会有个危机感，万一有咩喜事上嚟，咁我点算咧？ 系 你明唔明啊？ 系 咁你有少少钱喺个身边，你自然就会觉得哦，真系万一有咩喜事都好，我都可以照顾到自己。你都要面对呢个现实。 冇错冇错。 万一我同你有咩嘅时候，你唔俾钱我，咁点算啊？ 系啊， 好明噶、哦。 系啊，而佢咧亦都有讲咗一个分别咧。嗱，我唔知道我哋够唔够时间讲啊？使唔使 讲少少好啦？ 系啊，嗱，我哋开个头咧，因为原来呢一位嘅朋友咧，佢话佢见咗好多咧亚洲或者华人嘅夫妻。同西方嘅夫妻咧， 有唔同啊！ 佢哋如果要決定咧做全職嘅媽媽，即係主要講女人啦，佢哋有咩唔同咧？原來真係咧，佢話華人或者亞洲人咧，俾個貼士嚟，佢哋比較內斂啲。西方人咧就會咩都講清楚啲。咁佢哋究竟係講啲乜嘢咧？播完隻歌三點之後， yes, 再同你講。 陈奕迅嘅《与我常在》，系佢与你常在定系钱与你常在紧要啲咧？ 在一起看每出戏，在一起叹每口气，在世上同偕到老的芳味，每分钟也抱紧你，没有一秒共你别离，还携手看着生与死。坐着我着到分享，日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到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一个人从镜内发展恩爱，除非你是我，才可昼夜同在，恋不来从厌倦里面偷取恩爱。在一起与你工作，在一起与你摸索，两个人同时占有的快乐，分钟与你挥霍，没有一秒没我在旁，还携手看着天空合余光，坐着我着到分享，日日夜夜也为彼此设想，站着望着到分享，就在梦内发掘这真相。除非 常在。一个人从境内发展一类，除非你是我，才可昼夜同在。恋不来，从厌倦里面偷取恨爱，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一个人从境内发展一类。也会不美，一个人同挨到老不靠运气。 以及沃尔玛按照共识尽快达成满足美国和中国法律要求的合作协议。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东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领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嘅意外，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系畅顺。在九龙入口龙尾就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东区走廊有道路工程，直至到听朝的6点钟，去柴湾方向介乎柴湾公园和张振兴抗力书院之间的一段快线是会暂时封闭。在九龙区石硖尾窝仔街有渠务工程，所有车长超过9米的车辆是不能够由窝仔街去白田街方向左转入去南昌街通往通州街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现在窝仔街去白田街方向是车多，车龙排到大坑东村。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都是车多，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多，龙尾温思劳街。而在新界区元朗锦田公路有道路改善工程，直至到下午4点，所有的车辆是禁止由锦田公路东行左转去锦泰路北行。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北京艺术家尹秀珍和南风沙厂合作，将会在九月底展出作品《宝天中转站》，期望观众对个人和群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听听 Check 6厂展览管理总监胡敏仪的介绍。 今次展览的概念以机场为元素，地面的装置就包括了安检闸口、行李输送带、登机柜台等等，而沙厂方的天花就会悬挂了20个行李箱，这些行李箱形状的作品有大有细，都缝上了二手收集回来的衣服，主要是有补天，即是修补天空的蓝色，亦都有艺术家早年制作的其他颜色的行李箱作品。 艺术家希望将沙厂变为机场客运站，他认为这个展览的场地好像一个过渡的中间地带，因为咁，艺术家希望营造一个聚集相遇的场所。 参观者要通过一个安检闸口的装置，我哋嘅六厂大使会为你进行一个衣服纤维扫描，就好似而家我哋去到任何地方都要探热一样。 但是其实他们拎着的是一个除尘碌，会抽取了你衫上面的纤维。除尘碌黐起了的纤维的贴纸，我们会展示出来给大家看的。 尹秀珍、宝天、中转站公共艺术装置作品展，9月26日至11月8日，荃湾白田坝街45号南风沙厂。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中女有啲咩优点？优点当然系好多啦，最紧要嘅优点咧，就系我觉得中女因为已经系好似一个好识食嘢嘅食家，已经试过好多唔同嘅一啲食物啦，咁所以佢知道乜嘢系好，咩系唔好，乜嘢系啱自己，乜嘢系唔啱自己，咁所以咧，同中女做朋友或者系相处咧个优点系，你唔会觉得好 confused， 你会知道，你会觉得同佢一齐系好有趣味啊，同埋好分享。 行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很大，我是 Queenie 陈李敏。 好啦，三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咁啊，头先我哋喺新闻之前讲到港钱系嘛？ 港钱伤感情， 伤感情夫妻 系啦。我哋仲预告咗咧，就系、是如果啊西方人同埋你话即系华人啦，佢哋如果真系想倾咧，就话阿老婆，你可唔可以咧婚后咧就喺屋企就唔做嘢，净系照顾细路。佢话究竟两种唔同嘅即系地区嘅人啊，西方人同埋华人咧，佢会点同佢老公倾呢件事咧？嗱，我哋一阵间翻嚟咧就可以同你即系介绍下。我觉得呢个咧亦都好大分别， 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佢话咧就大部分华人夫妻咧就可能会犯咗呢个毛病。咁所以咧嗱，如果你就吓谂住都吓未来有呢种咁嘅计划嘅话咧，你不妨你要听一听我哋一阵间嘅预告啦。 唔系即系计划，睇下点样将啲财政交代。 系啦，系会 你搞离婚。 唔系嗰样，唔系嗰样。O K 吓。 系啦，应唔应该讲嘅等等啦。呢个时间梗系应该要咁样啦。 中女宅男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好鬼中意呢个前奏嘅啫， 但系你呢首歌拣得好啱喎， 啱呢几排， 唔系啊，啱今日讲呢个题目啊，伴侣嘅财政收入， 扮唔知咋？你估真系唔知啊？你冇咁天真啊！ 你估咧？ 郭小林《从不知》。 曾经跟千变意，飘在微冷的秋。红的衣风中翻飞，争是前去亲你。如今身边暖夏，虽已逃去了秋。红的衣心中翻飞，仿佛 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就感受到有啲啲啲啲嘅秋意， 但係頭先嗰句好靚啊！陽光中無枯枝，但係我心中就有秋意。 係啊， 係啦、 啊，寫得咁靚嘅詞係邊個？ 林振強、 啊。林振強係啦，咁啊歌曲嘅即係作曲咧，同埋唱歌咧都係郭小林自己嘅。係係啊，啲詞係真係寫得好靚，講嗰種思念 係啊， 係嘛？佢話曾經啦，跟千片葉，哇，咁已經就進入呢個微冷的秋，哇，啲葉喺度翻飛嘅時候，好似佢爭住啲樹葉， 係 爭住去錫你咁樣， 係 跟住依家，哇，啲紅葉翻飛，好似又想 揾翻嚟，咁好似又經過另一個秋天，跟住然之後又想揾翻嚟啦。 係啊，呢一種即係情同埋景咧，即係相互之間嗰種嘅形容咧，真係好巧妙嘅。即係雖然出邊係可能就係風光好好，但因為我內心掛念你，所以我裏邊有秋意。哇！你話幾靚 㗎？呢個都係林振強先生， 好強啊！ 好係佢自己嗰種。專長 嗰種細膩， 係啦， 嗰種嘅細膩， 將嗰種思念化作喺佢嘅歌詞嘅當中啊。 係啊係啊，我最近即係如果抄一筆咧，我最近咧再聽翻咧王菲嗰只約定咧，其實佢裏邊有一句歌詞咧就話你是千堆雪，我是長街咧。咁我以前聽咧，我成日都會諗咁關咩事咧？無端端你係雪，我係條街咧，有咩事？哦，佢跟住嗰句將佢兩個比喻咧，畫龍點睛，做咗個收結咧，就係佢就話啦。怕日出一晒咧，就即系彼此瓦解，彼此瓦解，即系话冇办法，我哋喺埋一齐啊！其实即系等于都系将咧感情咧就同呢啲景物咧，好似话你谂下，你就系、是、你系条街，我系个雪，我哋而家落。雪落喺街度咧，本来纯粹系一种景，即系好自然嘅现象。佢就将佢变成就话，咪好似我哋两个相遇咁咯。咁系咪真系好浪漫啊？唔系啊，第二朝阳光出嚟咧，我哋会消失咗噶啦。哇！所以呢啲高手啦，约定就林夕，哇！呢个就林振强， 呢个就林振强， 都系两代嘅即系填词高手嚟嘅， 一定系啊吓。咁啊系啦，不过郭小林都系当然啦，都系一个 好神秘，我觉得 音乐人啦，系啊，神秘噶。佢早 前輩，你訪問過佢未啊？ 我未啊， 係咩？ 我嗰時都未出道， 我未出世咯。 1986年嘅時候，呢一隻碟推出嘅時候就係郭小林 《 從不知》嘅大碟裏面，所有歌全部冚唪都係佢自己作嘅。係啦，咁佢自己係之前真係做啲幕後嘅音樂嘅幕後人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做一啲廣告歌曲嘅製作。其實當年咧有一隻歌。都是一隻廣告歌都好興嘅。 我常在這街角上， 係啦。咁係一個時裝嘅品牌嘅。 我唔記得咗係時裝品牌。 係啊， 熱浪砸破心中牆。 冇錯啦，就係 D2000 啊。 哦， 係啊， 不再彷徨。照著我心， 就是他作的啦，都是他唱。咁后来他自己就即系由幕后走出幕前啦， okay, 因为他嗰阵时成日都唱啲 demo tape 咧， 系 帮啲歌手唱 demo 嘅。 嗯， 咁有时觉得咦都唔错喎，咁样不如自己试下啦，咁样。于是乎咧，唱片公司咧就叫他由幕后走到幕前咧，佢就喺1985年嘅时候咧，喺林志美嘅新宿物语，咁咧就当时嘅出现。哇，咁啲人咧就觉得喂几好喎、啊、把声，几好听啦。高音啦，好清啦，於是乎咧，佢就喺1986年嘅時候推出佢自己嘅個人大碟啦，就係《從不知》啦。咁呢只歌係佢自己作，當年好犀利噶，都攞咗好多獎噶，包括就係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獎攞銅獎嘅。 哦，好犀利喎！同埋佢自己都有做好多創作咧。頭先我哋講話迷惘啦。無心睡眠都係佢喎， 係佢作噶。 哇，估唔到喎！ 係啊，咁啊呢只都當然係佢嘅一隻好出名嘅即係作品啦嚇。不過都差唔多去到90年代初慢慢之後咧，咁就都好少見到佢啦。 係 最後一次佢推出唱片，應該好似話係2006年嘅時候。 哦， 係啦，佢當時嗰張專輯叫做《龍捲風2006》，咁跟住然之後個個都話啊，去咗邊度咧？去咗邊度咧？咁樣 係 啦。都冇乜佢特別嘅消息添。 但都係好嘅，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覺得咧，佢係屬於香港即係輝煌嘅80年代啦。咩歌手都有，其實你諗翻咩類型嘅歌手咧，好似係嗰陣時都會出現咁樣啦。佢呢一種即係係啦，又唔係話嗱，佢又唔係走嗰陣時嗰啲路線咧，推咗隻歌之後咧，又拍劇啊、拍電影啊，主力就行偶像路線嗰啲。佢可能係真係即係 實力派咁， 實力唱作，同埋係即係如果你要咁樣分類嘅話咧，佢好似好幽皮啊。佢係80、90年代咧嗰啲風格咁樣咧，咁一兩隻歌，咁如果而家我哋即係永遠停留喺呢個記憶裏面咧，我自私啲，我真係仲係想永遠見住咧，就係、是、大家成日話啊，好慵懶啊，永遠都係咁年輕啊，咁好似即係咁與世無爭又不羈嘅呢一個郭小林咁樣。因為如果你隨住歲月漸長，可能佢會滄桑咗，可能佢成熟咗，你就乜呀唔好啦。 歲月佢嘅面上亦都留下咗， 可能會噶嘛， 保持神秘咁一個好嘅形象係咪？ 佢 大家永遠都掛住。 係啦，佢永遠叫郭小林，唔好叫變咗就成長咗變咗郭大林啦。係啦，唔好變郭大林。 即係無論男女都係咁樣啦，即係已經適當時候要隱退噶啦。 所以佢我見啲訪問都話好耐冇見佢出現啦，即係佢應該唔會想肯即係再露面 咁樣啊。 係啊，咁啊大家。 繼續聽住重温先。其實佢好多隻呢佢應該咁講，歌唔係話多得好緊要， 唔多係啊，但係你會記得佢從不知啦，你會記得佢迷惘啦，咁同啲快歌，你會記得佢嘅愛情蝙蝠俠啦， 係啊， 咁呢個就係大家會好掛住同埋紀念，即係啦，每一次譬如去到秋天咁樣，你就會好想攞翻從不知出嚟播噶啦， 係啊，你有冇膚知啊？ 你有冇啊？我有枯燥嘅皮膚啫，你冇咩？ 聽翻郭小林啦。 会唔会中意中女？我觉得中女系好有魅力嘅，尤其系譬如话我妈咁样啦，当佢发现咦今日啲鸡蛋贵过寻日，佢就会好据理力争。即系我觉得生活上嘅一啲好细微嘅执着，其实喺我哋嘅人生当中系扮演好重大嘅意义嘅，所以中女都好可爱嘅。 彭程、曾志豪，中女宅男沙恒达， 我系张敬轩。 好啦，从不知之后啦，咁我哋啲财政要知唔知呢？ 要啊，头先我都话啦，你揀从不知真係好 perfect 噶，因为成日都唔知道自己啲钱可能去咗边度㗎嘛，咁样。嗱，咁但係呢头先我哋预告咗呢，就係话係咪真係讲钱伤感情，唔讲就即係好老定呢？唔得嘅。头先就讲啦，如果你真係要呢想对方话喂可唔可以为咗头家呢，你就即係唔好返工啦，你就留屋企做嘢啦。咁西方人同埋華人社會咧，究竟會點傾呢？原來最大嘅分別係咩呢？就係佢話西方人咧係會好坦白咁同老公講，好啊，我哋講條件啦。 嗯， 條件咧就有啲似頭先阿彭程講嗰樣咧，佢就話你如果要我留屋企嘅話，你係咪可以保證咧？你每個月會俾幾多錢我？ 係 我如果想要嘅支配嘅財政究竟會有幾多？你係咪可以保證可以做到呢一點先？ 咁呢個要坦白喎，真係噶， 冇錯啦。 我記得佢係西人定咩人？係 啦，但係佢話原來西方嘅佢哋嗰啲夫妻咧，佢就比較容易啲咧，就係會討論呢件事啊。佢哋真係會講好多咧，就係話喂，等陣先，咁我哋講條件啦。你如果要我留低嘅話咧，嗱，我賺50,000，你賺40,000，點解我走先？嗱，第一句講啦，可能佢仲會講埋就話得。如果你都是要我辭職的話呢，咁你係咪可以保證？譬如話，會唔會一次過俾20,000我？ 嗯。 又或者你會唔會可以每個月呢，你係咪可以俾20,000我？ 嗯。 我就需要呢個費用㗎啦。仲要咁，我留咗喺屋企啦，你要俾錢我啦，你會唔會另外再要俾啲私己錢？嗱，啲女人好中意咁講㗎嘛，家用呢同埋生活開銷咧嗰啲咧，佢話應該係分開嘅。 我係咪噶？ 你上次講噶嘛？你話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不過因為我冇咁樣嘅做法。 因為你獨立啊嘛，你自己都仲有錢 啊 嘛， 咪即係財政獨立咯，係 財政獨立啊嘛。咁佢話，但係華人嘅夫妻咧就好少會講到咁咧，可能就好似打默契牌啊， 情咯，咪就係啲嘢。 啊，老婆，咁不如你唔好翻工啦，得唔得？嚇，咁我賺錢咯，係啊，咁啊咪家頭細務你搞咯，咁樣。佢话就算佢老婆心里边有好多疑问，就系够唔够钱噶？你真系每个月系咪可以应付到啊？咁样又或者可能个老婆话等阵先，咁我系咪继续可以上我嘅瑜伽班咧？唔系讲紧时间，可能系话嗱，我每个月如果我上瑜伽班啊，系啦，我阿老公啊，我呢度咧可能一个月5,000嘅，你系咪照俾我先？佢话呢啲就好少讲， 系 就唔好啦。 因为我哋好少讲完，就系因为讲到呢啲位，咪就系会嗌交咯。 系啦， 所以我哋咪唔讲。 咁但系如果你听到我咁样讲嘅话咧，你觉得有冇即系容唔容易可以同对方坦白咁样去就住你嘅财政点使啊？仲要公开埋自己嘅消费、啊，即系你已经唔系去到咁简单就话OK， 我哋就净系家用咧。讲埋你自己即系想买啲咩？ 你去到呢啲位咧，就会咩嘅咧？得我可以俾50,000你使一个月，即 系 咁讲 啦。系啦系啦系啦。 但我觉得你即系啲瑜伽班啊，或者买手袋去咯，系咪啊？你都帮我悭翻啲咯。 系啦。 但系呢啲拗数，咁即系去到最后，你个心就会谂，咁你咪就要我牺牲。 系啦。 咁你咪计较咯。 冇错。即系所以原来咧，佢呢、這个。嘅分析咧，佢就話有啲嘢咧，你冇得咪乜都唔講嘅。 嗯， 因為如果你唔講嘅話咧，其實大家去到後來咧，你就會發現死啦，拗撬錢原來可以係可以繼續拗撬咁樣嘅。係 啊， 係啊，呢個就係佢其中一個咧，就係話唔可以嘅，即係要討論嘅地方咯，就係話一定要講出呢一個條件咯。同埋嗱，仲有另一個咧，好正嘅，佢就話咧，我哋中國人咧。特別是我哋嗰套集體回憶嘅電影啊，就係、是、呢個喜劇之王啦。佢、有一句對白，佢話咧，我哋就覺得嗰句對白好冧，好正。 中國人咧，即係東方啊華人聽到咧，哇，直情會覺得咧就係話，哎呀呢個真係好冧啊！佢話西方人咧，佢講啊，你熟啲啊，佢話好少講呢句 咩 啊，亦都唔相信有呢句，唔係記唔記得喜劇之王裏邊？周星驰讲咗咩说话，冧到张柏芝咧停低咗，争啲就 我养你一世啊嘛， 冇错， 系啊。 嗱，佢咁讲嘅，佢话咧佢认识嘅西方夫妻咧，佢话咧对于呢啲婚内理财咧系会坦诚讲出嚟，亦都好少咧会讲啲空头支票，譬如话得啊，老婆你唔使做噶啦，我养你一世，佢话好少讲，系啦。又或者咧，净系得一啲咧好感情色彩浓厚嘅一句咧，就话等啦，唔使倾啦，得我钱我俾你支配啦。佢话咧，华人咧就好容易就俾呢一啲。其实好唔具体啦，好即真系感情用语咧，就话得啦，我养你，我俾你使。但佢话咧，西方嘅妇女就话，等阵先，你养我一世嘅意思系每个月俾几多钱啊？系啦，佢话会有一种咁嘅分别。 咁嗱，我哋成日都话噶嘛，长期饭票啊嘛，系咪咁样？养你一世就 系 有啲咁样嘅隐喻喺度咯。咁但系你冇话，咁你嗰张饭票写几多钱啊？ 系啦， 你唔可以讲。 因为喂，真系差好远嘅。我睇完之后，我又觉得佢哋又突破盲肠。 系啊， 彭晴，我养你一世，好啊。原来每个月得500蚊食饭。真系我都系养你一世噶，我都系养你一世。你我冇呃你。 落差好大啦。 系啊，但系你觉得你做唔做到呢、這、一个即系？都几抹烂晒面嘅，如果讲呢啲， 唔系讲我得噶， 系咪啊？ 系啊，我觉得呢啲钱咧，即系如果呢啲咁样嘅开销，或者要大家咁样分配啲岗位咧，就真系坦坦白白咁就会好啲咯。咁又唔系话搲烂块面嘅，但系就如果系咁嘅话，讲得清楚好过大家模模糊糊咯。我谂你作为一个老公，曾志豪系咪先？你都会咁样咁坦白同你太太。即係一五一十咁樣交代清楚啦。 係啊，同埋咧，我覺得佢呢一篇文章咧，裏邊講到講錢傷感情，其中最重要一樣咧，佢就話唔好睇咧財政支配咧，就話我每個月咧可唔可以買到幾多件衫？佢話呢個係最膚淺、最簡單嘅。佢話咧，原來真正影響夫妻咧，佢哋人生越嚟越大嘅財政支配係咩咧？就係、 睇醫生 咯、啊。唔係睇醫生，唔係佢話，如果我想追求自己第二啲嘅興趣，譬如可能大家都四五十歲啦，但係突然間快條筋上嚟话我想读多个书啊，或者我想培养一啲某啲兴趣咧，佢话嗰个系一种转型啦，系一种消费啦。你嘅另一半会唔会配合你咧？定喺隔篱就话使呢啲钱用咩咧？几廿岁仲读书， 好难 使钱啊！ 即系咧难嘅。 系 你谂下，我哋华人咧，你通常就留翻啲钱俾啲仔读书， 系 啦，呢啲位就系咁样咯。 冇错啊，所以佢呢篇文咧都真系几值得大家咀嚼。 启发啊， 好启发啊！佢话唔好净系咁简单讲话，得啦，我搵我嘅钱，你搵你嘅钱，你哋要倾多啲，倾好晒啲条件咁。我想由 ABC 做起咯。 不是啊，但是这样我听你这样讲之后谈下谈下你更加觉得一定要 cap 住一些小金库里面要有些钱。喂喂兴趣我怎知道你兴趣有多大啊，我怎知道我兴趣要花多少钱啊，你明白吗？ 那我要讲咯。我要谈咯。 我的兴趣到时先讲的嘛，可能分分钟都。 所以为什么会伤感情呢？因为可能讲下讲下你会发觉乜原来你这么大洗的。 是 或者原来你有这么多的即是所谓的兴趣的。 是咯。 那是不是我们之前不认识对方？ 可能都是 啊。所以你们不用那么深奥的 ,ABC, 问下对方究竟找多少先。大约啦。你这个数据啦。是啦。 真系约数好啦。 爱很好，你若尚在场，秋风即使带凉，亦漂亮。深秋中的你，甜蜜我梦想，就像落叶飞，轻敲我窗。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天空多灰，我们亦放亮。一起坐坐谈谈，来日动向，莫笑爱间低温这样长，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运，无人与你逗留，我思念 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暑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火一般的太阳在脸上，笑得肌肤如情，痕极有样，滴着汗的一生，笑着唱。这星球上燃亮飘渺人生，我多么够稳，无人如你逗留我思潮上，从没再疑问，这个世界好得很。能同途偶遇在这星求上，是某种缘分，我多么庆幸，如离别你亦长处心灵上，宁愿有遗憾，亦愿和你远亦近。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春风仿佛爱情在酝酿，初春中的你撩动我幻想，就像嫩绿早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现在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19宗属输入个案。余下4宗本地确诊个案就同早前的个案有关联。4宗本地个案包括一名12岁女童同43岁女子，居住在石硖尾村美贤楼。另外两名患者分别是22岁同58岁的男子，居住在砵兰街300号。至於19宗屬輸入個案，分別由印度、菲律賓、瑞典和尼泊爾抵港。衛生防護中心今日不會舉行記者會。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呼籲市民盡量減少外出、社交接觸和外出用膳。如果需要外出，應該戴外科口罩和時刻注意手部衛生。又強烈呼籲長者應該盡量留在家。醫管局行政總裁高拔昇在網誌說，當局未來將注意如何透過適時檢測加強保護高風險群組人士，亦都計劃盡量在全港合適的普通科門診診所提供檢測網絡，提供更好的預警監察效果。高拔昇說，鯉魚門社區隔離設施和亞洲博覽館社區治療設施在疫情最嚴峻的時間大大舒緩了公立醫院隔離病床的壓力，亦都縮短病人等候入院的時間。他說過去兩個月一共有超過900名病人被送到兩個設施。他又說，政府正進一步推展擴展社區治療設施，爭取在幾個星期內在亞博館內額外配置大約1000張病床，以及在鄰近的空地興建樓高兩層的臨時醫院，預計可以在工程展開後大約4個星期內完成。另外，當局正研究恢復非急症醫院探病安排的可行性。警方在觀塘破獲毒品案，檢獲一批毒品半製成品，估計可以提煉出50公斤氯胺酮，市值大約2300万元，拘捕一名男子。警方前晚採取突擊行動，在偉業街一堂工廈的劏房 的劏房倉庫檢獲一批由泰國空運抵港，大約130公斤粉末，當中100公斤懷疑含有毒品氯胺酮，相信可提煉成50公斤的氯胺酮。又說毒品需要再加工，過程中容易出現強烈化學反應，非常危險。日本東京都新增162宗確診新型肺炎，累計24000多宗，連續6日超過100宗的確診。另外，日本全國放寬文娛體育活動的限聚措施，大型體育賽事5000人的入場限制獲得放寬。日本職業棒球聯賽週末一場比賽一共有13000多人入場，成為日本疫情爆發後首場運動賽事入場人數超過10000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几阵骤雨，下午局部地区有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几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呢，首先按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桥面灯位，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啦，近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呢，亦都系车多㗎，龙尾排到过去康庄道桥底。跟住提翻呢一啲封路安排啦，受到工程影响，现时啦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基顺学校嘅部分中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咁就系直到听朝嘅六点。新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中华基督教会基顺学校啦，因为有工程，部分中线需要临时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釜山道桥底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记得戴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洁手。 2020年建筑物小型工程修订规例已经生效，业主或者租户如果想在物业加建小型适宜设施，例如花棚、伸缩檐棚、保安围墙等，可以跟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规定去做。想知更多，上屋宇署网页bd.gov.hk 或下载小型工程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啦。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 哇，使唔使讲到好似卖药咁啊？ 喂，你一把年纪唔敢卖，卖唔出噶啦。 中女宅男沙很大，有彭程，彭程，彭程，彭程。 喂，我啦，喂，够啦，够啦。 星期日晏昼两点，彭程曾志豪。 中女宅男沙很大。杀很大， 点啊？你想点啊？ 我冇乜想点 吓、 啊，你究竟想点？我冇乜想点。 你又唔出去啊？ 系啊，我谂住留喺度，喐都唔喐，再坐一会，但愿能再坐一会。 变化石噶咯喎！ 系啊，嗱，呢、這个咧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甚至乎咧应该系考验我哋咧嗰个想象力。 系。 留在家咩都唔使做，无所事事，呢啲其实会唔会系天堂啊？定系地狱嚟嘅咧？ 我哋经过呢个依次疫情啦，阿蒲仔，我谂好多时候真系留在家，我谂系即系成世人都未试过咁样留法噶， 系 成日都唔出街咯。 嗱，但系咁样，我哋留喺屋企啦，就系即系因为而家疫情关系啦。咁、但系咧，譬如日本咧，我哋都知啦，佢哋咧有一批嗰啲族群啦，有啲系叫佢哋尼特族啦，咁有啲就话咧嗰啲直情系即系宅男之中咧再极致啲嘅，因为点解咧？佢话原来咧日本咧有一批人咧，佢哋就真系长期留喺屋企间房。 哦，喺间房嚟， 系讲紧佢哋留喺屋企间房。佢话咧呢一批人咧，就会点样咧？第一唔翻工，唔翻工。第二饮食全部都喺屋企里边咧搞掂嘅，甚至乎连咧一般嘅生活空间咧都喺房里边完全处理晒， 即系食啦、瞓啦。 系啦，即系你可能除咗佢要即系所谓要屙咧，先要行出房门之外咧。佢全部嘢咧都喺佢自己間房裏邊咧，就搞掂曬嘅。咁所以咧嗱，你可以基本上有兩個概念咧，就係、是、第一咧，可能佢哋有屋企人嘅，因為係啦，因為佢就自己喺房度啦，佢屋企喺出邊啦。但係咧，以前我哋睇過啲新聞咧，就係話佢阿爸阿媽可能咧有段年計冇見過佢噶、因為佢淨係喺度門裏邊，或者你就算見佢咧，就開門伸手攞嘢食，係啦，佢又唔出去喎。喂，唔出去嗰下真係頂人啊嘛。咁、於是乎咧嗱。当年咧试过已经有一啲新闻咧，就系话，嗰、那个网友啊，佢就话俾人听咧，佢就话我喺自己间房度咧几年， 系啊系啊， 咁然后啲人就好好奇，第一时间问嘅问题就系话你有几污糟啊？佢话几年都冇冲凉，咁、然后佢就即系影埋咧佢皮肤上面即系点样积咗几多厚厚嗰啲污糟嘢咁样 啦，啲老泥啊， 系啦，嗱好啦。咁我哋平时睇呢啲新闻咧，你就觉得已经好匪夷所思啦。佢而家咧就日本有个网友咧。佢就做咗个实验，佢就问啦，佢话你咧觉得自己有冇能力可以做到呢一种咁样嘅，即系匿喺房唔出嚟嘅尼特族咧，可以挨几耐？如果你真系做到嘅话咧，你又会点样可以去面对呢一个无聊嘅时间困喺房、啊？嗱，今次同头 同 quarantine 唔同啦， 同 quarantine 唔同、啊，你即系你可以话系 quarantine 喺个酒店都系间房咁样啦， 间房我自己屋企啦。 系啦，但系佢而家咧就话喂，佢真系有冇可能咧？你所有嘢咧全部都喺间房里边解决啦。同埋佢话你会做啲乜嘢咧？嗱，呢个真 系 好问题。 打机睇电视咯，睇漫画系咪嗰啲咯？ 系呢啲啦， 嗰几味啦。 系啊，嗱，但系我哋先未讲佢个内容之前咧，你可以自己想象下。譬如你都中意喺屋企啊，有阵时你话你好忙，想喺屋企啊嘛，你可以喺几耐啊？ 我而家 可以去喺几耐先？ 我试过喺一个礼拜啊， 足足一个礼拜冇出门啊？ 冇啊，冇出门啊。 咁做啲咩？我想听下你嗰、那个即系一周大事回顾做啲咩？你 喺屋企做乜嘢啊？喺屋企朝头早起身咪食嘢啦， 食嘢啦， 食完嘢之后咪上下网，稳定啲资料啦，做定啲功夫啦， 做咩功夫咧？ 写稿啊，睇下啲新闻啊，咁我都要知发生咩事啊嘛。 哦，但系你嗰个礼拜就唔使出门口， 我 乜都冇， 冇出门口。 OK， 跟住就晏昼咪食饭咯，咁然之后又唞一阵。 食饭都系屋企食啫。 喺屋企食冇出去，跟住就系做下运动咯。 OK， 咁跟住又煮饭咯，系啊，好露天咁样，睇下电视啊，咁样。 咁有冇变化噶？你情绪上嗱，你当你星期一系咁做啦，就 OK 啦。 系 去到第二日，你擘大眼又做翻同样嘅嘢咧，你有冇任何变化？觉得唔满意啊，唔耐烦 冇啊，因为你知道你要等待啊嘛。 哦，你系因为要 个检测结果， 咁你因为等待疫情检测 系啦，咁所以就唔出街咯。 哦，咁我觉得有道嘢唔同啦，有好大分别。 因为我知道有几时出到去啊嘛。 冇错啦，嗱，第一你知道你几时会出到去啦，同埋第二系咩咧？系你冇得出去啊。 嗯。 因为咧，如果我哋用疫情或者你所谓 work from home 嗰啲咧。呢啲朋友咧，佢最大一個分別咧，就係你有一個你冇辦法出去嘅力量咧，捆綁住你。咁、所以咧，你就算幾不滿都好咧，你都知道。咁我走到去邊啫？我唯有留喺度啦。 你亦都唔好想，即係你亦都唔應該走咯。 冇錯，你唔走得啊嘛。 但係都好忐忑㗎，好老實講啊。 但 係因為你唔知道自己有定冇㗎嘛。 係係係係。嗱，咁仲好啲添。點解話仲好啲咧？你有嘢期望，你有嘢等待、因为你心挂挂你个疫症嘅检测结果咧，你仲有啲嘢期待啊嘛。但系而家咧，佢讲紧话 呢一班所謂 唔想出去啊嘛，呢班尼特族嗰啲 冇人綁住佢， 係佢自己唔願意。 但係佢自己唔願意出去，咁於是乎咧，你係要再將自己嘅心情咧就調低多一格喎。你走得，但我都唔想走。點解你唔想走啊？我唔想出去咯。我純粹就唔中意出去，我想喺間房度。哇，咁啊嗱，爭好遠喎。係係啊，嗱，我咧我 你冇試過， 我從來未試過咧。有手有腳嘅時候咧，係拗喺屋企咧多過兩日。咩叫做有手有腳呢？我病咗冇计，譬如我病咗肠胃炎啊，又或者你嗰啲即系头晕身庆咧，我喐唔到嘅，咁我成个礼拜我都焗住噶啦。但系如果咧，我系精精神神，甚至乎咧，即系如果我行得出去咧都冇事嘅话咧，我系唔可以咧留多过两日咧喺屋企度咧唔离开。 你会周身唔自在， 我会周身唔自在，我直情系会觉得咧好似我觉得好似争咗出边钱咁样系啊，我留喺屋企咧，我觉得话冇理由唔出去啊！我试过咧望住个窗咧，见到出边个条街咧，不停为自己揾唔同嘅藉口。出边咁好阳光，唔系唔出去啊嘛？咁都唔行下咁样。如果嗰日落打风落雨嗰啲咧，我又会话：哇喂，其实你话如果落雨跑步咪好鬼正咯！哇，你就会咧有好多嘢谂咧，坐唔到啊！我真系唔得，我老婆得。我谂我老婆咧，应该我哋俾佢。最少三幾日咧， 都冇問題。 佢應該冇問題嘅，係啦，可能佢會得嘅。嗱，我唔知呢個係咪即係調翻轉男人同女人即係爭咁遠咧？咁 咁，但係而家尼特族嗰啲好多都係 好啦。咁呢一班尼特族，佢而家就話俾你聽啦。究竟咧一個月啊，佢做過啲咩咧？ 做啲咩啊？ 佢就將自己嘅經歷咧就擺咗上去啦。咁樣佢咁樣分析俾大家聽嘅。佢話第一，原來冇嘢做真係好難受嘅。冇嘢做就真係好難受嘅。佢話咧嗰種難受係咩咧？佢話平時你好忙咧，就好想得閒。佢話你得閒到一個地步，覺得冇嘢做咧，佢話你開始覺得自己我係唔正常嘅一個人啊。係 啊， 冇嘢做到一個冇期待啦，冇人等啦，你都等檢測啊，冇人催你交稿啦，亦即係話咧，你同呢個世界咧 脱咗節啊， 失去咗聯繫啊， 冇聯繫，冇 connect， 冇任何 connect。咁佢話咧，第一就有啲人就好唔慣啦咁樣。咁咧有啲人咧就話。喂，唔係喎，我好充實喎。咁咧，因為佢有佢就擺咗自己做嘅嘢咧，跟住大家就互相喺度即係挑戰啊、和應啊嘛。咁咧有啲就話自己冇嘢做，有啲咧就話我好充實喎。點解咧？佢話我每日利用自己喺嗰間房嗰十個鐘頭咧做咗咩咧？佢考咗幾個唔同嘅嗰啲要佢課程。 哦，啊，佢好充實喎、 啊。好充實啦、 啊。 係啊。係啊，呢、這個有啲似咧，可能話大家即係就算匿埋喺即係或者俾人困咗喺即係監獄裏邊咧，佢哋都會即係繼續向學啊嘛，咁、啊、樣係啦、啊。有啲人就話冇啊，我咧因為真係太冇嘢做咧，我由朝到晚咧，成個頭腦咧都係處於放空嘅思想啦，咩、都冇嘢做啦。咁然後有啲人就好仔細講咧，佢就話我咧就上網啦、睇電影啦、追劇啦、打遊戲機啦，同埋咧就嗱即係。男人嚟噶嘛？佢、我会睇成人网站，但佢呢度有 tips 喎。 咩 tips 啊？ 佢竟然 唔系日日睇啊！ 佢竟然好好笑。佢话咧，你千祈咧就唔好咧一朝早咧就睇，甚至乎睇完咧，你唔好一朝早咧就已经进行咗嗰样嘢。佢话点解咧？佢话你知啦，男人咧一消耗咗嗰件事之后咧，你话你佢成个人咧就会软赖赖，冇晒心机啦。你要留翻夜晚啊！你夜晚你做完就可以瞓觉咧。如果你晏昼啊或者朝头早一做完呢件事咧，佢话你个人会更加空虚一百倍啊！即系你谂下，系一个要几咁即系对掌握无聊呢一种规律咧，掌握到极致咧，佢就开始会咧连呢一啲咁细微细腻嘅东西咧，佢都可以话到俾你听。究竟一个人匿埋屋企仲可以做啲乜嘢咧？ 不过呢啲系佢哋真系宅咗好耐。嘅一啲心声嚟嘅喎， 啊系啊，有啲人话呢个创咗纪录咯，一日瞓咗15个钟头， 咁都得， 因为真系冇嘢做啊。 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只等你讲。其实大家早已嫌大够，却盼望恨又多一点碰撞。仍然无聊事干，不敢打搅对方。要是你愿意，诚实讲一堂，彼此都起码觉得释放。不要哭，我也忍得了这些年来的委屈，没法真心爱下去，只好真心真意的结束。 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被逼恋爱也真比失恋更惨，长期扮演若无其事般更困难，是我专登反应慢，明明为时甚晚，牌一早该要摊，再像我伴侣凝望多一眼，一生都将会记得今晚。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不抽不睬，最终只会成为敌人。沦为旧朋友，是否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这预告发自虔诚内心。自动分手，错愕的你怕会伤感，盲目的我现在也可转台来看你身上。别再做情人，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做只宠物，至少可爱迷人。和你相交不浅，无谓明日会被你争。有情深，没有心，只像闲人。若有空，难道有空可接吻？注定似过路人，陌生。你怎么守阵？ 古巨基，好耐冇听过呢一只歌啊！爱与诚啊， 系啊，做只猫，做只狗，不 做情人啊，系啊。哎呀，真系啊，唔好做尼特族啊！ 嗱，唔好做尼特族啦。不过有啲人就话咧，你要做呢一啲咧，即系起码都要有钱先做得咯。成成日老成世唔喺屋企， 唔 系即系唔做嘢喺屋企。 你谂下佢哋啲屋企人啊，系啦，真系成呢个咪就系、是、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一啲嘅社会问题。我记得我睇过一个新闻就系、是。嗰、那个尼特族啊，嗰、那个仔咧喺屋企咧住到咧，佢啊佢好似双亲都过身， 哦系啊，有啲 噶， 哦，佢真系即系我谂系病态嚟噶啦，已经、 啊、 有啲直情就话即系诶，总之同屋企会关系好差啦。嗱，你可以话咧，即系如果你话你系一个后生仔，你就最怕自己就变咗做尼特族啦。咁如果你话咧，你已经系一个咧唔再后生嘅男人咧，咁你最害怕系咩咧？你未必会害怕自己匿埋屋企嘅，但你最害怕嘅就系有一日我行出街嘅时候，有人嗌我叔叔啊，请问地铁站喺边度啊？ 咁你迟早都要面对嘅啦，系咪啊？ 有冇人会咁样问刘德华？ 刘德华就唔会叫叔叔咯， 人哋都系叫华仔嘅啫。 咁但系 你见到周润发，有冇人会叫佢阿发叔啊？都唔会噶，都系叫佢发哥。 所以咪呢个世界就系得一个刘德华同埋得一个周润发咯，但系有好多个叔叔咯。 系啦，有好多叔叔啊嘛。但系呢个系一个永恒嘅禁忌嚟嘅。点样可以避免唔好咁快俾人哋会对住你嗌叔叔？嗱，叔叔都 OK， 加埋大字就唔得噶啦。 大叔， 大叔就真系 咁样系、 啊、加埋阿字就真系，哇！我谂嗰日都唔好。 冇人咁叫你。 冇，最多啲系叫叔叔啫。唔係，仲要係通常係嗰啲真係得五歲嗰啲，你咪原諒佢咯。 哦， 係咯，佢都未識得叫哥哥。 我都係會 係咯，佢唔識叫哥哥。 你再講多一次，係姐姐啊咁樣啦，或者哥哥啊咁樣。 咁但係如果你叫人哋嗌你姐姐，佢同你講話，但係咧你都唔似屋企嘅工人姐姐嘅。 哦，佢冇，我冇試過係咁樣。 我冇試過，係 啊， 佢已經當咗你係啦。 冇啊！我叫你讲多一次啦，佢通常都会讲 就叫姐姐啦。 系啊， 好啦。 我唔知道你咁样叫系啦，人哋唔一定唔会觉得我系佢屋企嗰个姐姐啦。 好好啊，咁点样可以避免唔好做叔叔呢？ 哦，咁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头先既然你都讲尼特族咧，咁啊都系喺日本出现嘅一个现象啊。啱啱咧有一个日本嘅即系杂志啦吓，有一个嘅讨论就讲到关于咧就系喺200个女性眼中。 令人不快的大叔行為，係啦， 大叔行為， 冇錯啦。咁啊，唔單止係日本方面嗰啲人嘅一啲感受嚟嘅，原來有好多地方嗰啲女網友咧都有咁樣嘅感覺嘅喎嚇。 係， 咁啊，到底係啲咩行為呢？好啦，第十位啦，就係咧成日望住人哋。眼金金咁望住人哋，哎，你唔使咁嬲住，曾志豪。 我有阵时都忍唔住嘅，即系都会。佢有冇话望咩地方就会俾人当大叔？ 你中意望咩啫？ 我冇 定定咁望住咯。 我望住对眼咧，望住双眼。 如果一定系咧，戴口罩系咪啊？ 系啊， 一定系啦。 即系点解眼金金都会当大叔咧？ 冇礼貌啊，冇礼貌。 我靓仔唔及人嘅咩？ 靓仔都咁。 不过可能靓仔唔及，系攞口聊啦。 哦，我谂可能阿叔可能 系啦，阿叔咧就系咁望咯， 望到可能俾人感觉有啲猥琐啩， 嗯， 可能即系嗰啲嗰啲咧， 嗰啲 应该唔会咁样写喺个面上边啊， 嗰啲就唔系只眼有问题啦， 系嗰度成个人 咪咯， 都 直情个面容抽搐啦，真系我会好内敛咁样。 哦，你会落嚟咁望， 我会好落嚟咁装咯。哇哇，佢今日着龙，着咗件着龙翻嚟，好靓喎，会咁样咯。 系呢啲练翻嚟 ，OK OK， 所以系啦，避免俾人哋咁样觉得你阿叔咧，就练得好啲啲眼神。另外一样嘢啦，你都唔会做呢样嘢，我觉得嘅，摁脚啊，猛喺度喐只脚。 哎呀，我有阵时会噶， 你唔系成日啫。 好在唔系咯，我头先同你做咗咁耐节目，我都冇摁脚。呢个系咪真系都几肉酸啊？ 都几肉酸嘅系啊，但系不过咧嗱，我又觉得唔系净系阿叔。 系咯， 佢有好多后生仔都有嘅。 仲要系嗰啲我哋好老土讲嗰啲咧，咩钓鱼郎当嗰啲啦，佢咪会系咁摁咁摁咯。我以前都试过俾人话噶。话我哋只脚踩衣车咁样噶， 系啊，冇福啊嘛， 系啊， 使啲福气啊嘛。 咁冇福气咪带翻嗰啲玉石戒指咯。 系啊，念个福字喺屋企啦。 念啊，真系。仲有咧？ 第八位啦，就系、是、啦，呢啲就即系都真系几有熟嘅。 系 数钱啊，不过我哋而家做电子交易啦。 好耐冇数过。 但系数钱嘅时候系咩咧？ 舐口水， 舐一舐个口水，跟住只系咁样数。 哇！呢、這个真系极致、啊。呢、這個真係冇得輸喎，真係、 啊。 你仲要好似覺得咧，佢係會喺佢咧嗰個好似棉納嗰個袋度咧揞啲錢出嚟咯。 係咯。 即係好似西瓜大少喺裏面揞出嚟、啊、然後仲要攞個袋包住一扎咁樣咯。 第七位咧，就係用手指掹鼻毛。 我手指掹鼻毛。你冇俾人望到咯。 哇！都係。 你屋企掹係冇所謂嘅，你匿埋喺房度，冇俾人見到嘛。 同埋就係唔使掹啊，剪都 OK 嘅。 係啊，我諗佢用得手指掹嘅就係你喺條街度咯。系啊，即其实你在条街道做任何处理私隐的部位咧，就会自动变咗 uncleization 咯。 系咯， 系咪？呢一定系啦。 系啊，仲有一样我都好憎嘅，就系咧无端端行埋嚟撞下你嗰啲咧，呢啲尤其是真系。 点解啊？ 即系 点样特登撞啊？ 行埋嚟咁样撞下你身体嘅部分咯，撞下你的手啊，撞下你只脚啊，撞下你条腰啊，撞下你个心口啊，嗰啲咩都。 我撞心口都可以嘅咩？ 梗系有啦。 撞完之后仲有冇得再撞噶？ 你试下， 咪撞板咯，跟住 之后佢就话你咩啊？得闲撞你啊，望下你个样啦，咁样你望下你自己啦。 哎、你试过？ 呢啲仲唔系阿叔啊？ 哎呀 no， 仲要加埋头先嗰啲攞菜嗰啲说话咯。哎呀，我冇撞你，我撞板咋？ 咪系咯，真系啊，岂有此理，仲衰，讲呢句。 系咯， 第五个啦。快啲啦就系食嘢时候嚼嚼声。 哦。 第四咧就系随便插队。第三咧就而家好少噶啦，咳咧就唔戴口罩。 哦。 跟住咧呢个都阿叔就系打乞嗤，呵嗤好好大声， 好大声系。 系啦，最后一样嘢啦，就系都好阿叔，十分阿叔咧，好多人都觉得咧就系咧随便喺度放飞剑。 哦，我头先一路谂咧，一路我想象唔到咧，周润发啦、刘德华啦，佢哋会做呢啲嘢咯，所以啱噶啦。佢哋點解永遠都係華仔啊，同埋發哥咧？因為佢哋真係唔會俾你喺條街度見到佢做呢一啲嘢噶。 係咁啊，係啦。既然都唔係淨係日本啲女仔話呢啲係好阿叔嘅行為，咁我諗大家咪即係係啦，自己記住咯。 但如果周潤發撞你咧，你會好開心咯，因為佢唔撞你，你都想撞佢咯。 哦，咁梗係啊，佢都成日俾人撞到㗎。 佢成日都俾人撞到啦，你完全好喜歡啊。 係啊，咁你記住咯，叔叔。 係啊， 以後唔好做呢啲啦，嚇，記住啦嚇。好啦，节目时间都差唔多啦，嚟到呢度都。 我哋唔好做 uncleization。 uncleization 耶，记住啊吓。 点解冇人讲 anti 化嘅？ 阿志讲啊。 系咯。 下次同大家分享好唔好？你咁中意。 我望住彭程嘅特征，我就知道嗰啲就唔系 anti 啦。 嗰啲系知心少女嘅，即系中女 啦。 下个礼拜再见，交俾郑秀文啦吓，尤其系新歌《如何忍眼泪》啊吓，拜拜。 拜。 每次眼睛湿润微热。 走遍天，走遍海，洒脱转开。你要放眼更远未来，能修改条条情路有种爱，别痛哭， 别痛哭， 让那悲伤在处中。 想起流泪，我必继续远走，再追逐。